好，翻嚟第三节话， 系 好啦。第三节咧，我哋咧讲 F35啦，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好多网友咧都好中意呢部嘢嘅。 系 咁 F35咧，我哋可能喺迟啲嘅节数咧讲下咧，我哋嗱我哋就唔系访问一个机师，但系咧我哋咧就睇咗啲报道咧，就讲啲机师咧讲如果揸 F35 嘅感受咩嘅。 三思 系啦，咁我哋会同大家讲翻。 海军飞行员啦，海军飞行员其实比海军嗰啲更加癫添啦。 如果 F35C 喺海军咧，我觉得个体验同 F18EF 系有啲唔同嘅，应该有啲唔同嘅。好啦，咁我哋咧讲翻咧就美国海军航空兵嗰边啊，佢宣布咗咧 F35C 啊已经准备完成噶啦。咁呢个咧我哋咁早少少咧，我哋应该一月嗰时讲系咪啊？就佢哋有个 IOC 啊嘛， 系 initiate 嘅 operation capability。咁咧依家佢哋嗰边咧就准备好，咁咧就叫做呢20年嚟咧第一次有个隐形战机就可以做舰载机嘛。 系 咁啊上舰啦。咁大家知咧依家一上咧就唔会上福特嘅。 系 一上咧，定上现役嘅尼米兹级， 尼米兹先啊，上啲战神啊， 战神啊，大家唔使幻想咧，上嗰啲咩杜鲁门啊、华盛顿啊、咩布殊列根，唔会上呢啲嘅， 气嗰啲 系啦，啲气啲唔搞住，全部上战神， 战神 嗱，战神有三架嘛， 史坦尼斯、 尼米兹、史坦尼斯，同埋呢个嘅卡尔文森，最劲嗰架就叫卡尔文森，系啦，呢个咧系三号舰嚟， 打头阵嚟 嘅。打头阵嘅呢架咧最劲啊！咩战争有佢份嘅？咩战争有佢份？卡尔文森上次打拉登嘅呢架 系啊 拉登海葬啊 系 咪卡尔文森咯？ 哦， 坚架呢架嘢真系好啦。咁咧就喺航母上面完成咗起降测试。咁但系啦，依家 suppose 佢就发咗个叫做作业认证俾嗱呢个重要嘅 系 俾咗你咧，即系批咗咧，你依家可以喺上面升降噶啦。 系啊， 咁咧就有战力嗱，记住大家记住有战力咧。同可以服役两样嘢啊， 系 即 系 有战力之后咧，仲要再试啲嘢。但系咧有战力咧就咩咧？例如举例辽宁号， 系 咁辽宁号咧就有一啲叫做 J15 啊， 系 咁一个问题就系 J15 有冇初始战力咧？ 好似未有啊， 有。有初始战力，佢可以带弹、 哦， 可以入油，可以升，可以降。但系有个问题，佢唔系全天候作战啊， 系 佢夜晚冇得飞。 系我咁大话， 如果个海放去到海放六，即 系 好大浪，或者咧大雾，咁你知嗰啲电子嘢噶啦，同埋你知道个飞控系统几劲噶啦，咁会失事噶嘛？ 咩时光倒流60年去翻二次大战时代啊，大家系嘛？ 咁佢就要螺旋桨噶咯，咁所以咧就嗱，老实你话J15 有冇初始嘅战力咧？有，但系你实际打就唔 work 嘅，所以其实咧。你唔可以用两个军种嗰种， 紧要啦！佢大佬苏33都冇乜打过啫， 系都系飞多， 飞多啫， 系啦，就冇乜点打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而家咧 F35C 咧，其实就唔系彻底有个战力嘅， 系 即系而家系初次战力，意思即系话勉强打得， 系。 但系其实有冇 test 到话全天候嚟？可能个海防先，我哋讲海防六，即系个浪讲紧系冚上嚟，系讲紧10米高嘅， 冚上去甲板噶咯， 冚上甲板噶啦，直头冲落啲机度噶啦。或者系你喺啲任何情况，你咪都起飞到啦，降落到啦，跟住你系咪夜视啊？嗰啲全部降落，全部都 OK 啦。咁呢啲咧就嗱，我觉得可能仲要考验下。咁但系咧，起码都叫飞得噶啦。 咦？咁系咪趁个浪夹上去架船头夹上下起飞咪会？ 咁呢个就咁呢个就要弹射官决定。我哋都唔知。 我个船头冲紧水啦，准备揿掣。 大家记唔记得佢有个 bubble 噶嘛？ 系啊。 咁啊，入面嗰个人决定噶嘛？ 系啊。 即系佢揿掣咁样，佢揿佢就去。 啱啱个船咧就。耷紧船头耷紧落去啦，好啦，我准备耷翻上去啦，耷上冲上下就揿掣冲上去，系啦。 我谂冇咁就嚟啩，应该呢啲咁10万吨嘅战舰 都争10到8度噶，咁话 系，但系因为有弹射嘛，我就觉得应该 好啲。我讲呢个辽宁号 啊，哦，辽宁号，辽宁号有冇 bubble 我都唔知嘅，其实我唔觉嘅，点解好似 就算呢个 好似冇 bubble， 佢大佬呢个副资料做呼号， 系 都系一得一条友同呢个揈下呢个荧光棒嘅 啫。系啊系啊系啊，揈跟住就去噶啦。好啦，讲翻啦，咁咧就美国海军协会啊，新闻网嗰边咧就报道翻，就美国依家咧就想2021年。即系大概后年啦，2021年咧就俾卡尔文森号上面全部换晒 F35C， 哇， 好有野心嗱！大家记住，而家19嘛，年头嘛，如果你2021我当年中啦，啱啱俾足你两年时间啦，咁呢两年时间你就好密集咁 train， 咁如果你咁讲，卡尔文森号而家唔可以出动噶咯， 系咯， 我哋要将卡尔文森号咧摆翻武港， 谷爆啊， 系咁操， 系啊，谷爆啊， 系啊，翻武港，佢武港应该落福克，冇记错，即系翻去美国东岸，翻去东岸系咁操。咁咪冇咗架战神咯， 唔紧要，呢几年都应该唔会打仗住嘅。 嗱，咁即系咁讲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咩咧？就系嚟紧咧，如果呢个卡尔文森号为咗要装备 F35C 咧，大家就会预 F35 卡尔文森号咧就嚟紧会喺亚太区消失噶。 佢就要沉寂咗落。 都未必嘅，佢未必定係冇讲嘅。好似嗰陣时呢个 Top Gun 嘅话，啱啱 F14 啱啱出嘅时候，都搏命去嗰个印度洋操 F14 啦嗰陣时。 係咪？ 係啊。 但佢就我就要睇究竟佢系咁，如果操 F30， 因为佢直头要2021年就换晒。 换晒哇。 你好大压力㗎。 即系剩返 EA18。 你諗下你啲彩虹战队日日都操到呢，操到出血㗎真係。即系日日创战队都要准备， 即系只要见到 E18C 同 F35C 系夹板， 系啊，系好刺激噶呢单嘢。咁所以咧嚟紧咧，即系佢讲，只要你有初次战力之后咧，佢就话将卡尔文森号咧派去日本， 系 咁啊，会去第七舰队。日本都好噶，因为日本就叫做威胁到中国嘛。但其实喺入面日日操机啫嘛， 系咯。 咁啊，你知中国就唔通佢派架航母落嚟打你啊？系咪唔会嘛？咁啊，同埋就啲导弹都唔敢射你啦，要摆横须贺系咪？咁所以咧就依家咧系几得人惊。如果你将卡尔文森号本身 系 战神啦，装晒 F35C， 哇，我就觉得呢个好劲啦。咁同埋咧 F35C 咧本身佢有啲 sensor 啦啲嘢啦，咁咧变咗咧就如果佢有 sensor 佢做到咧，其实你附近嗰啲神童嘅捉拿其实个战力系会增强嘅。同埋最紧要就 F35 以后可以指挥啲驱逐舰射嗰啲嘅。SM2、SM3 咁就好准啦。 F35C 好似有接翼噶系嘛？ 接翼噶， 有 接翼噶， 因为翼特别大噶嘛。 系啊，佢翼系特别大。要提供生命。 Simon 影啲相俾佢睇啦，哇！部 F35C 好似部轰炸嘅嘢， 好大噶， 好大噶， 成个蝙蝠咁好大只翼噶。 同埋佢 F35C 好大油缸噶。 系啊， 十吨油啊，装 要飞远少少系咪？ 系啊， 系啊，个作战半径要好啲。 哇，十吨油啊，大佬！ 佢呢个作战半径应该系唔会差过大黄蜂嘅。 要十吨油， 原本系嘅。 十吨油等于个 F15 嘅油缸噶啦。 哇，十吨油系好劲啊！十吨油系哇，十吨油系接近俄罗斯嗰啲嘅战机噶啦。 系啊，去到 苏都嗰啲噶啦， 重型战斗机噶啦。 系啊，系啊，系啦、啊。唔使加副油箱。 都未有啊，咁啊副油箱另计啦，咁就本身 加副油箱就真系好犀利， 系啊， 如果十吨系好犀利， 咁佢亦都谷爆油啦又， 系啊，咁就犀利，但系因为可能佢武器唔使装咁多嘛，内置嘛，系啦，即系有呢个情况啦。好，另外咧都要讲咧就系又系 F35 啊嘅消息啊，咁咧就当然啦，美国咧就不停咁样测试 F35 啦，系咪？咁咧就会测试例如有咩咧，就啲嘅 laser guide 嘅一啲情况。咁依家咧佢哋咧 F35 咧出到第四批。 系 block four， 咁咧之前我哋讲 F35B 有问题嗰啲，应该系 block one、block two 嗰啲，应该 block one 多添啊。咁一 block four 咧就做一个咧upgrade 嘅测试啊，咁咧就做一个即系佢哋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啊，咁啊就一个叫做 C2D2 啊，咁咧呢个咧系一个发展即系叫做可持续发展啦吓，咁啊计划啦咁样，咁咧依家咧就要将 F35 咧就不停咁样试新武器。新嘅隐形材料，新嘅 sensor， 哇，再隐形材料啊， 系啊，新噶，即系佢 keep 住出噶，所以其实咧最好笑就系咩咧，就系、是、F35咧，你以为佢咧呢几十年一路出咧，以为佢出同一部机啦，其实佢系不停改嘅， 佢连涂料都出咗第二代噶咯， 涂料都会改咯，咁我哋之前讲过啦，涂料其实佢依家已经食入个毛皮噶嘛， 系啊，毛皮入边， 唔使系有毛皮再 喷 噶嘛， 系 食咗入去噶嘛， 系啊， 咁同埋好实噶嘛，咁变咗就如果你系做防护嘅话咧，应该会悭皮啲嘅， 系啦，成块换咪咯， 但系个技术就唔系以前嗰种喺 F22 上面喷噶啦，咁所以咧嗰批工人都系要新嘅，或者你学个新嘅技术啦，一个新嘅认证啦咁样。好啦，咁佢咧另外咧就有啲网嘅报道吓，咁呢个 Block 4呢个批次咧做咗一啲早期测试啦，其实主要咧系咩咧就嗰个软件啊。个软件咧要 upgrade 到，同啲武器咧要 match 到啊！呢个咧系一个问题嚟嘅。之前咧 F35 咧咪发觉咧两年前其实好多问题啊。个原因系因为个软件 upgrade 唔到啊。 系， 其实武器得嘅， 因为 B 系慢少少嘛。 吓， 嗰个 design 系，所以个软体咧佢设计咧嗰度佢追唔到啊，所以就有问题咯。咁但系而家咧追到咧就好啲。例如佢哋话咧有啲小直径炸弹咧，依家咧做到个技术咧就 系 可以同电脑整合作。系啦，咁变咗咧就炸嘅时候会再准啲，就 唔 炸嗰啲。都唔系铺路， 咪铺路， 即系比较定型啲嗰啲 炸弹， 系啦，嗰啲会多啲。好啦，咁咧当然啦，佢有个叫做美国空军技术同后勤助理部啊。咁咧佢嗰个发言人就讲咧，其实咧五角大厦咧一啲嘅武器开发商，即系例如我哋讲雷神啊，主要 系， 即系咧其实咧都有共识嘅。咁依家咧因为 F35咧系最坚噶啦嘛，所以咧佢哋如果做任何嘅炸弹咧，做任何嗰啲战术咧，其实要大家一齐倾嘅。 系， 要一齐倾究竟成件事点做？ 倾个 standard 出嚟，标准， 因为倾咗 标准咗，就唔好各自各研发。 系啦，就要倾好咗，例如话个技术要点做？ 系你做边 part， 我做边 part。 类似咧就系有 5G 啦，依家嗱就唔好你有你做，我做，系倾嘅先。 系 嗱喺个框架入面，我就做呢样，你就做嗰样。 所以华为咁劲咯，一个倾晒咯， 一个倾晒系嘛？佢同佢妄想同所有国家倾晒。 但其实就难。 唔系，系佢自己个标准自己齐晒。 系， 唔系佢特别先进，又佢齐晒所有嘢， 一买就好咗。系， 系啊，又唔使其他国家、欧洲、美国嗰啲买嗰件嘢翻嚟，嗰件要夹嗰件嘢，唔使。 哦，佢直头你用我嗰件得咯， 佢嗰件全部都系我嘅，得噶啦。 我嗰件最快， 呢个最快最顺嘅， 揼好咗噶啦，揼 好咗啦， 又平， 即买即用， 又平， 系啦， 系啦，我又免费帮你整， 呢个优势，咁咪收平啲啦，咪又免费嘅。 系啦，咁所以咧就依家新增技术咧，全部咧都要夹过晒嘅。嗱，咁咧啲人就话，如果 F 三十五咧不停咁 upgrade 嘅话咧，其实咧嚟紧咧个优势咧可以去到2070啊。嗱，你冇听错，系2070。即系我同 Alex 嗰阵时，应该都已经系讲唔到呢个军事节目噶啦。 嗰阵时 F 三十五个空军都扬言话：，我哋唔睇六代机嘅，我 F 三十五我直上六代嘅， 系咪一路 upgrade 上去咯？ 系啊。 因为咧，以前咧，我哋以前嗰啲咧，咪系用GBS 啦，或者用 laser guide 噶嘛，一路去噶嘛。其实依家咧，佢有啲咧叫做 GBU-54 啊，镭射制度嘅，佢可以咧，以前咧你要上镭射制度就打啲固定目标噶嘛。佢话佢哋而家 upgrade 到可以咧移动都得， 移动得， 唔一定要用 polo 啊，可以咁样追住都得。咁变咗咧，佢嗰个 GBS 会好准啊。 即系话佢嗰个镭射嘅导向都可以喐咯，唔使靠。 同埋最紧就系你用镭射，最大问题就会被天气影响嘛。 系， 即系例如你热啲冻啲啦，水分多啲啦， 大雾啲啦， 大雾啲啦，其实全部嗰啲水汽都会影响个折射噶嘛，咁都会有问题。但佢哋话而家咧就已经调整咗，就会好多嘅。咁同埋咧，仲要就系大家知雷神公司啦，我哋话好似 Iron Man 间公司噶嘛，雷神咧话依家出咗三模式啊嘛，即系三模式系咩咧？就系、是、用雷达啦，毫米波雷达啦，用红外啦，同埋用半主动嘅雷达导引技术啦，三样一齐做嘛。咁以前就不嬲都系两个嘅啫，系咪？即系一个就系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啦，同埋呢个嘅红外啦，红外成像。咁啊，主要你嗱，依个三个模式就会更加冇易俾你 jam。 哇！个 S 而家三，即系个雷达系有几层噶， 好犀利噶。咁同埋最紧就呢个技术咧，可以同 Link 16连，又可以同佢另外陆军啲 UHF 啲连。咁变咗咧就F 三十咪成日都讲咧，佢可以楞晒数嘢噶嘛，啲 data link 噶嘛。咁呢个咧就楞埋落啲武器度。咁啲武器出咗之后咧。你都想 suppose F 三十都仲有能力可以介住佢？ 系、哎，就算 F 廿二变咗 out day 添，而家 F 廿二就 out day 咗噶啦， 系真系 out day 咗。但系我哋之前几集讲 F 廿二嚟紧会有钱俾 upgrade 嘛？ 系， 如果俾 upgrade 咗咧，又劲啊！ 系，起码做多几廿架出去先啦。不过连个生产线都 浸都唔会啦，因为依家佢个妥善率剩翻五成啦， 系啊， 越嚟越低啦。 旧年啊嘛， 所以依家应该唔会超过100架可以 active。 佢啲零件都要 3D model。3D 编下编出啦， 但系最大问题其实都仲系编好少咋，好多都唔敢编啊，因为你都唔知道啦个弹仓你敢唔敢用 3D 编咧，编唔到啱棘，一开咗个仓，咦棘住出唔到点算啦？ 一开个变咗 弹唔到出嚟，跟住追查点解啊 ？Made in China， 就呢个问题咁样，可能啊，好咁另外咧就要讲咧就 是、 印度嗰边，咁大家知道印度个总理咧莫迪系咪啊？ 系 咁咧就佢哋咧就有啲嘢讲啦，大家知咧就同巴基斯坦嗰边打仗系咪啊？ 系， 即唔系叫打仗，嗰啲叫咩咧？ 喊打喊杀啦， 口水战， 口水战 系嘛？口水战 啫、 但系又真系有啲激激落噶嘛？佢哋咧话反对党，即系你知道，通常一个国会就有执政党同反对党啦。 系啊， 佢就话反对党咧，就因为成日阻住佢啲 budget 啊，就搞到佢咧成日攞唔到个阵风啊。 系， 咁咧之前咧，如果大家冇记错咧，我哋讲过就话要攞要订144部嘛。 系。 跟住最后，我估系俾啲国会大爷咧揿咗，就话36部啦。最后咧就只系买到36部。 哇！ 系啦，咁咧依家咧就买36部咧，仲要一路交机。 系 咁咧，依家变咗咧就因为你唔够阵风，个空中优势就唔明显。 最惨样嘢，法国佬你攞100部都好，你都俾唔到100部你啊嘛。 慢啲咯，慢啲。 你知佢出货几慢噶？ 10架咁俾你咯。 人哋慢咁攻咁出细货啊嘛。 咁人哋啲靓嘢嚟嘅，真系。 艺术品。 同埋你要知道法国佬系首先我要执好咗自己仪容先开始帮你执部机噶嘛，系咪？咁我又要食嘢啦，又要识下女仔啦， 即系 好多嘢做，系啦，好多嘢做噶嘛。咁所以咧就印度一话，如果我哋有阵风战机，同埋如果我哋嗰个战队，即系如果大家记得我哋讲咧，印度最惨就系佢好多咪架廿一噶嘛，成100架噶嘛，佢要换晒佢嘛，但 系 要换晒佢咧又唔够钱，唔系唔够钱，即系而家冇一个国家有个产能可以一次过俾佢啊。咁於是咧，佢哋計過咁多條數咧，就佢哋又買唔到 F-35噶嘛。 係啊， 又 F-16啱啱先落單啫嘛。 係啊， 咁所以咧就陣風係對佢哋嚟講係最即食噶嘛。 即食係。 係啦，咁所以依家咧36架咧，就我諗依家佢好似得4架冇記錯。 係啊， 呢4架到嘅啫。仲有呢4架係咪已經係完全融入咗去印度？ 我諗未用得住添。 仲 训练紧，训 练咩用得嘅应该 系啊，所以咧而家咧就唔知点样处理。当然啦，相对嚟讲，印度呢啲国家咧，如果你卖军火，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嗰啲 rebate 啦， 系 回扣啦， 系 同埋就最好就攞嚟做贪污噶啦， 系 咁，所以啲反对党就哇，你买咁多机，其实你系咪中间食夹噶？有冇可能卖咁贵噶？佢哋话咧嗰时单价1.2亿定1.4亿噶。 哇！ 跟住后来都好似差唔多挨住2亿噶，结果什么2亿价？咁啊2亿价咧？结果我哋话你如果加埋零件加埋成咧，嗱本身架机要卖8000万啊嘛， 系， 但其实你知依家水涨船高，可能佢都卖差唔多1亿噶啦， 系， 咁啊2亿睇落就好似合理咯， 系， 但反对党就要同佢讲啦，你系咪中间食个差价，所以咁贵？ 系， 哇！如果你每架食翻1000万，你都肥啦， 肥仔噶， 系啊，咁所以咧就反对党应该揿住嘅， 系。 嗱，咁依家咧就睇下印度咧就理论上佢依家有冇一架机可以同 F-16 打咧？ 系 都问有苏30 MKI 咯 ，MKI 咯，可以同 F-16 打咯，系啦，同埋佢有自制嘅光辉战机啊嘛， 光辉 系啦，退式嘅战机， 光辉唔太光辉啦， 系啊，光辉唔太光辉，某啲可能跌落去嘅战绩就光辉啲，系啦，咁所以咧 ，suppose 咧依家印度咧如果再多啲阵风咧。会好少少， 算啦，用光辉不如用翻玩2000算啦。 系啊，所以佢上次都系出玩2000啦，做对地攻击嘅话，系嘛。好，呢一节嚟呢度先。